本部是在西班牙的朝鲜友好协会和德国反帝论坛分别于4月22号和26号成立了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委会、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瑞典筹委会、尼日利亚全国筹委会分别于4月25号和26号在斯德哥尔摩和阿布贾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之际举办庆祝会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